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47年7月8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的《每日新闻报》刊出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空军在罗斯维尔发现坠落的飞碟。而这条新闻马上被《纽约时报》等各大报刊转载，并迅速传遍了世界，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异度空间单元，我为您讲述唯一的官方承认的 UFO 事件——罗斯维尔事件。 我是来自克星球的超人克拉克。 哦，欢迎你造访地球。 UFO 是我的飞船，银河系就是我的家。 哦，我的朋友，那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真想去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3、2、1，发射。 异度空间。 1947年7月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农场主麦克·布莱泽尔在自家农场里发现了一些散落的金属碎片。他想起了夜间曾经听到过炸雷般的巨响，怀疑这些碎片是坠落的失事飞机的残骸。第二天，布莱泽尔驱车120公里来到了罗斯威尔，将部分碎片交给了当地警署的乔治·威尔考克斯警长。恰好在此时，当地电台记者、播音员弗兰克·乔伊斯打电话给威尔考克斯，问他有什么新闻没有。威尔考克斯便将电话递给了布莱泽尔。乔伊斯显然对布莱泽尔的新闻不感兴趣，随口说了句：“去找军方吧。”于是布莱泽尔果真带着碎片去找美国的军方了。另外，据说7月8日当天，在距满布着金属碎片的布莱索农场西边5公里的荒地上，住在索克罗的一位土木工程师格拉迪发现一架金属蝶形物的残骸，它的直径约有9米，蝶形物裂开，有好几个尸体分散在蝶形物里面及外面的地上。这些尸体的体型非常瘦小，身长仅100到130公分，体重只有18公斤，无毛发，大头大眼小嘴巴，穿整件的紧身灰色制服。军队马上进驻发现残骸的两个地方，并且封锁了现场。后来出现了一部轰动全球的解剖罗斯威尔事件外星人尸体的影片，它所显示的外星人数据，肢体除大腿有一个大的破洞之外，其余都很完整，中型身材，身长约160公分，手指与脚趾均为6根，头大眼大鼻小嘴巴小，无毛发。为研究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1994年1月，美国的 UFO 专家曾经请出了一位新墨西哥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史蒂文·席夫，利用国会审计局官员的身份，以查账的名义翻遍了空军的档案资料。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和飞碟坠毁的记录。9月8日，美国空军在对有关罗斯威尔事件各种原始资料进行调查之后，以负责内政安全和特别项目监理部长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份题为《空军有关罗斯威尔事件的调查报告》的文件。这份报告除了推翻 UFO 派认为在罗斯威尔发现的坠落物是外星人的飞碟的说法外，还首次透露了该事件和当时一项被视为高度机密的侦察员苏联核试验计划有关。这个极为机密的气球计划案件，莫古尔计划，是携带雷达反射板和声音感应器的气球上升至高空，利用气球来探测原苏联核试验所产生的冲击波，以监视当时原苏联的核子试爆。这份报告做出的结论是，所有可得到的数据显示并没有涉及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本身，而从罗斯威尔牧场回收的残骸极有可能来源于莫古尔计划所释放的气球。这个气球坠毁事件让人误以为是飞碟坠毁。1995年7月29日，美国众议员席夫在翻阅军方的档案后指出，有关1947年被认为有关 UFO 或外星人飞碟坠毁在该州罗斯威尔的神秘传说，其相关的重要档案已在40多年前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被销毁，军方的用意企图否定事实。根据国会审计局的报告，罗斯威尔基地行政当局自1945年3月至1949年12月的档案均已被销毁，军方无法解释是谁以及为何要销毁这些档案，仅剩下两份相关的文件，这是目前仅留的官方档案。席夫强调，被销毁的数据中可能包括当时基地内的军官如何向其上级单位解释这起坠毁事件的来龙去脉。虽然有着几百人曾参与或可以提出证据证明罗斯威尔事件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官方资料已被毁，政府当然不能够承认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因此五角大楼始终以莫古尔计划，也就是当年一枚高空侦测气球坠落地面所遗留的残骸来掩饰罗斯威尔事件。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探索外星球，那么在那里是不是真的生活着外星人？他们是不是曾经到访过地球？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唯一官方承认的 UFO 事件——罗斯威尔事件。 虽然美国官方不能确认罗斯威尔事件的真实性，但是民间曾研究该案的所有人士却都深信不疑。有一天，驻扎在罗斯威尔的第509核轰炸中队的新闻官沃尔特·霍特找到电台记者、播音员乔伊斯，带给他一篇新闻稿，上面赫然写道：“美国陆军航空队发现了会飞的碟子。”乔伊斯吓了一跳，立刻想起了那位发现金属碎片的布莱泽尔先生。乔伊斯马上播出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承认找到了飞碟。新闻一经发布，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都要把电台的热线打爆了，全世界的人都想了解内情，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Hoover 也要求随时掌握第一手情况。然而仅仅过了4个小时，美国军方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的信息与之前的新闻全然不同。他们说，那些碎片来自一只失事的探空气球，而并非是飞碟。负责到现场收集碎片的情报官杰西·马塞尔中校在碎片旁拍照，以示证明。然而，31年后，罗斯威尔事件又出现了新的版本。在1978年的年末。UFO 研究人员斯坦顿·弗莱德曼找到了已经退役的马塞尔中校。马塞尔回忆说， 当时在现场找到的碎片是一种类似于锡箔的材料，可以反复的折叠，自己可以打开，是一种记忆金属，而且很薄很轻，无法切割，不会燃烧，根本不是地球上所有的材料。此外，上面还有着奇怪的符号。军方向媒体展示的碎片已经被掉了包，政府在刻意隐瞒和掩盖真相。这篇专访发表在《国家调查者》杂志上，立刻引发了极大的反响。接下来，弗雷德曼走访了更多的目击者，他们的讲述与当初军方公布的情况截然不同。乔治·纽林曾是第509核轰炸机中队的机械师，1947年他在罗斯威尔保养 B-29 轰炸机时，偶然看到了一些非常奇异的东西，不像是地球所有。在罗斯威尔事件发生的前几天，一名机场雷达操作员曾经追踪到一组不明飞行物在新墨西哥州的上空穿行。当地的居民吉姆·拉格斯戴尔说，他和女友曾亲眼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坠毁在罗斯威尔西北80公里处，残骸中似乎有四具尸体，他们体格较小，头和眼睛很大，并不像是地球人类。弗雷德曼认为，的确可能有外星飞船在罗斯威尔坠毁。他猜想，或许是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的沙漠地区爆炸所产生的辐射向外传播到了宇宙深处，引来了外星人一探究竟。而罗斯威尔距离原子弹爆炸地点只有不到150公里，外星飞船很有可能途经这里。直到1993年，美国空军迫于各方压力才开始对罗斯威尔事件展开调查。第二年，以负责内政安全和特别项目监理的理查·韦伯个人的名义发表了空军有关罗斯威尔事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当中声称，在本次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1947年发生在罗斯威尔附近地区的事件和任何一种地外文明有关。虽然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罗斯威尔事件已经结束，但 UFO 爱好者们一致认为政府在撒谎。后来有人披露了一项机密计划，为罗斯威尔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1947年，美国拟定了极为机密的莫古尔间谍计划，用50个橡皮探空气球将用于监听的翼频雷达收发机送入大气层的高层，以侦察原苏联的核试验。莫古尔项目组在气球上安装了一种雷达波反射装置，用来追踪气球的高空动向。这些装置形似风筝，以青木为框架，表面附有银色的金属箔。1947年的6月，项目组将所有设备运抵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地测试场。在第四次放飞中，由于云量增多，雷达和飞机很快无法继续辨识测试目标，探空气球朝着罗斯威尔的方向飘去。由于负重过大，气球破裂，碎片散落在罗斯威尔的荒漠中。布莱泽尔发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些碎片，至于碎片上的奇怪符号也不是什么象形文字。雷达波反射装置的金属箔要用胶和胶带固定在青木框架上，为了节约成本，生产商使用了带有紫色花纹图案的普通胶带。在经历了沙漠的暴晒后，胶带脱落被风卷走，而高温使胶带上的紫色染料印到了木框上，从而留下了模糊的花纹图案。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些解释仍然有些牵强，因为探空气球与行动急如闪电的外星飞行物相去甚远，探空气球并不能解释罗斯威尔事件的所有谜团。 我是来自克星球的超人克拉克。 哦，欢迎你造访地球。 UFO 是我的飞船，银河系就是我的家。 哦，我的朋友，那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真想去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 二一发射。异度空间，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为您讲述罗斯威尔外星人事件。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尼利斯空军基地当中，隐藏着一个戒备森严的秘密所在，格鲁姆湖试验场，又称梦园，不过人们更喜欢称它为51号地区，因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会使人联想起外星人。很多人认为51号地区在20世纪40-50年代一度成为外星人驻地球的大使馆，是人类首次尝试同天外来客进行外交接触的场所。实际上，51号地区这个名字来自于爆炸当量。尼利斯空军基地当中还有49号、50号、52号等地区。51号地区是一处绝密的军事设施，一直是秘密研究军用战斗机的试验场。51号地区位于拉斯维加斯以北200多公里处，每天的清晨都会有一队经过严格挑选的专家来到拉斯维加斯的麦卡卡伦机场，经过严格的安检后，乘坐波音737前往51号地区，晚上再原路返回。在1989年，物理学家罗伯特·拉扎向公众披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政府正在51号地区秘密研制一种以外星飞船为原型的碟状飞行器，如果在星期三晚上6:30以后接近该地区，就能够看见正在试飞的飞碟。拉扎声称自己曾在51号地区外围的 S4 地区工作过，负责研究一艘外星飞船的构造，破解其先进的推进系统。这种飞船薄而且光滑，呈现碟形，内外颜色一致，均为合金灰色，飞船没有任何棱角，里面的所有物品都带有弧线，就连天花板和地面的连接处也呈弧形。飞船内的空间开阔，共分三层，最下层有三个旋转的放大器，入口则设在中间一层，里面有座椅和控制系统，最上面的一层空间很小，他没有进去过，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拉扎认为这种飞船肯定是外星飞行器，因为如果为美国制造，根本没有必要研究其构造原理，而且飞船里的仪器尺寸、座椅的大小以及使用的材料对拉扎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当然还有由115号元素制成的燃料，众所周知，排在元素周期表第105号元素之后的超重元素在自然界当中很难以出现，科学家只在实验室当中合成过115号元素，根本无法用其制成燃料。此外，当局对此事件严守秘密，未向拉扎及其他的工作人员通报任何的信息。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军方已然获得了外星飞行器，并在进行着秘密的研究。拉扎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当被问及51号地区是否有外星人活动时，他说有一次瞥见两位科学家在和一个长胳膊的矮小怪物谈话。此外，他还见过一些记载着有关外星文明的第一手资料的文件，但是美国官方对此进行了驳斥。除了拉扎，火箭专家大卫·阿黛尔也是少数几位在51号地区亲眼目睹过外星科技并且愿意将其公之于众的科学家之一。阿黛尔曾经担任过大型飞机制造公司的顾问，1971年他被带去研究一台发动机，从而见识了外星文明的科学奇迹。那是一台能够产生光速甚至超光速的发动机，根本不是人类技术的产物。种种传言使得51号地区愈显神秘。美国 UFO 研究专家里奥纳德·斯普林菲尔德曾经从一位匿名人士的手中得到一份完成于1947年7月16日的绝密文件，这是对一个不明飞行物的残骸进行检查的初步报告。 报告当中说，不明飞行物呈现圆碟形，前端有一个圆形的飞行隔间，上半截像炮塔，没有引擎，也没有通风管或者排气管。一个隔间当中有功能类似于热交换器的反应堆，能像人类造的原子弹那样释放出能量。没有天窗，也没有其他的光学投影，很有可能是遥控的。参与调查的各方认为，此不明飞行物与美国当时的所有装备都不同，不可能是美国制造的。工作在美国的德国科学家也证实，它也不是德国的秘密武器。那么，它是原苏联的吗？也不大可能，因为上面没有任何序号和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使用说明，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它只能是外星人的坐骑。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探索外星球。那么，在那里是不是真的生活着外星人？他们是不是曾经造访过地球？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唯一官方承认的 UFO 事件——罗斯威尔事件。 迄今为止，全球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累计超过了500万次。如果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那么每年将近会有成千上万的外星飞船光临地球，这显然不太可能。怀疑论者认为，人们往往会因为错觉而将别的物体看作是 UFO。 一名度假者曾经在落基山当中拍摄到了 UFO，但后来证实那只是一颗流星。误把流星当成 UFO 的人并不是不诚实，只是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是新奇事物了。对于某些 UFO 目击事件，地质学实验能够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实验人员将一块花岗岩放入实验装置中，不断地施加压力，爆裂的花岗岩在极度高压的作用下释放出无线电射频，依靠特殊的摄像技术可以看到移动当中的花岗岩碎片释放出了明亮的等离子团。如果地球巨大的断层受到挤压，也会产生类似的现象，而且会更微微壮观。也就是说，有些 UFO 目击事件很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地质现象。气象气球和飞机也曾经多次被误认为是 UFO。 有一段目击者的录像中有一个闪光的物体，尽管怪异，但最终证实它只是一架装有一排闪光灯的轻型飞机。当从右侧看时，灯光会组合成一句广告语。在20世纪50年代，有很多机构研制秘密飞行器，并进行过超低空的飞行试验。在众多目击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秘密飞行器实验出现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间。这些飞行器的奇异外形很容易让目击者将其与 UFO 混为一谈。还有一些目击事件纯粹是心理暗示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很多人在英格兰西南部一个大型军事基地附近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称其为沃敏斯特怪物。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骗局，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 UFO 照片有着非常明显的破绽，街灯之间的距离在所谓的连拍照片当中并不一样，造假者先在不同的夜晚拍摄出背景，再把 UFO 的图像放到上面，骗局就完成了。然而还有少量目击事件至今无法解释。英国国防部自1950年以来收到10000多份关于 UFO 事件的报告，其中也有 5% 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很多人认为这 5% 的目击事件才是外星人造访地球的真正证据。而美国的罗斯威尔事件到底是真正的外星人坠毁还是间谍实验，人们目前仍不得而知。但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信总有一天，有关 UFO 的种种传闻都将得到破解。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你不知道他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嗯，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你从左边看， 啊， 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哦， 你从右边看， 啊，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嚯， 你从前边看， 嗯，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瞧瞧， 你从后边看， 怎么样？ 没长鼻子。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啊！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怎么样？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嗯，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嗯，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说什么？ 诗， 诗， 诗， 诗， 诗， 诗，诗，诗，诗，诗，诗， 怎么这轰击呢？你这，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叫我呢， 叫你， 我不叫施圣杰吗？ 啊， 就叫一个字儿， 哦， 诗， 嗯， 这是对我的爱称 啊，叫一个字儿 啊。” 还是爱称。 对呀， 啊，啊，不错。 是， 嗯，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对呀，啊， 繁星簇拥着圆月， 嗯，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啊， 是 啊， 你怎么不说话？ 嗯， 你冷吗？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嗯，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嗯，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嗯，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啊，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说了。 哎，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就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他干嘛了？ 他给我一个吻。 还吻呢？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瞧她美的这样。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他曾给我一个吻，一个吻，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好。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 嗯， 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他是怎么写的呀？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嗯，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念吧。 亲爱的干。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我也奇怪呀。 啊，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没听说过。 看看内容。 你看看吧。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 嗯。 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 嗯， 干。 嗯， 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